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，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传嚟交月费添。 理想人生新一页，宏愿移民帮到你，专业移民、投资移民、创业加签证。1月23号台湾移民讲座，一一同你分享。报名及查询，请致电62214438，62214438，揾宋生啦。 第二節嗱咁啊，一開屏咧，揾阿 Cat 啦。 嘿，呢個紐蓋嚟嘅，所以我好，所以我明知今日我知道去阿錢生上嚟，我係有帶酒刀上嚟嘅。不過知道以紐蓋，我慳翻。 嗱，阿 Cat， 你講講個杯先喎。 呢只杯係喺My Radio 個櫃桶度抄到嘅，咁就同呢啲酒個形狀係完全冇拉楞嘅。 喂，但係呢個可能都係我以前我哋做 的，係啊，你哋 我哋做咗啲節目嗰陣時留 下的，係咪啊？我懷疑係有 logo 噶嘛。咁呢只杯咧 ，suppose 其實 wine 杯咧就如果要分得好細咧，係有分形狀嘅。譬如大家見到鏡頭呢一隻啦，suppose 白酒應該係首先白酒杯會係比紅酒杯較細只啲嘅，咁然之後咧呢個就叫所謂嘅波多杯啦，就波波啲嘅 ，Burgundy 杯咧就係起角咁樣直角彎落去嘅，咁就底平啲嘅，咁就係佢都跟翻個酒性啦，同埋聞個味嗰啲點樣 decan 得好啲啊，或者跟翻點樣儲令到佢凍啲，譬如細只杯啲啊咁樣嚟分嘅，大概係咁啦。咁但係主力都係嗰個啦，台長最重要就係有腳嘅杯係攞住只腳嘅，記住。係 啦。咁啊，田丁啊，白酒就要超嘅。咁你通常你飲到幾，即係個温度你要保持幾多？ 睇天氣先。第一，如果天氣熱嘅，咁咪超耐啲啦。一般嚟講咧，都係12-13度到啦。但係咧有陣時咧，譬如有天氣好凍嘅，有段時間係譬如室外氣温係6度嘅咁，其實基本上你攞出嚟就已經可以飲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就即係變咗嗰個温度嚟講咧，都係。呢啲度數，反正我覺得咧，即係呢類型嘅酒啊，即係 Sauvignon Blanc 呢啲類型嘅酒咧，因為佢嗰、那個其實佢嗰、那個沉鬱度唔夠高啊，所以咧其實一開咗飲咧就要飲，就唔好留起佢。 白酒唔留， 白酒 唔可以留，係啦，一留就你所要嘅嘢都冇曬， 同埋會酸咗啦，定會酸咗咯。同埋 Sauvignon Blanc 就即係白酒一般嚟講個適合建議飲都係11-14度之間啦 ，around。咁其實特別 Sauvignon Blanc 我就真係唔好建議大家香港4度雪櫃攞出嚟，因為凍咗咧會令個味會淡咗噶嘛。咁 Sauvignon Blanc 本身一隻比較淡嘅酒，咁所以而家我哋啱啱喺雪櫃攞出嚟啦，跟住攤一陣，咁就差唔多噶啦，其實。 咁咪即係第一樣嘢，當然就係要 望咩色？喺白色底係咁樣望。嗱，多數就講多一次啦，因為咧 ，suppose 最正統嘅 wine tasting 或者最普嘅場合係睇一個白色，例如呢張台啦，或者 A4 紙嘅平面擺喺台面，你上面望落去，咁白酒當然係清噶啦，睇到個底啦。咁紅酒嘅話就會睇到佢個深度嗰、那個 intensity 啦，所謂。咁跟住之後就睇完佢個深度啦，咁就去睇下咩色啦，因為要白色底嘛，先睇到係咩色嘅。咁所以見到咧有見到啲友咧咁樣攞住又望咧，係扮嘢嘅，特登又纏住你後面有冇有個人樣喺度，咁睇唔到咩色嘅。其實特別係啲咁黑嘅餐廳， 你做咩踢爆人啫？ 佢踢爆人啦，係真係冇做事呃你嘅，唔好再睇大，唔好睇大台嗰啲劇啊，係啦。咁就睇到啦，而家呢啲酒其實都偏綠嘅，其實佢係草綠色嘅，有啲。 佢係飲酒嘅。呢只酒咧有個好大，俾我一個印象好大嘅感覺就係好 fresh 啊！以前咧我就諗下啊，人哋用 fresh 係咩意思呢咁樣樣。其實如果咧有機會咧，突然間再開埋支酒咧，你就會發覺一支酒係 fresh， 一支酒咧係冇呢個感覺嘅。 聞落去先聞先啦。 嗱，咁啊，陳經理，你講一講嗰個聞嗰，即係呢個嗰個味，嗰個香味點樣啊？我聞到啲嘅，咁但係你係專家，你講先。 唔好咁講，我都係飲嘅啫，飲多個研究。咁啊，果味，而且係比較係果味重啲啦，啊，咁啊有呢個 檸檬花香青蘋果。 差不多啦，系都系依类基本嘢啦。 少少檸檬味啦，檸檬香啦，有啲花啦，花系嗰啲細細粒白花啦，同埋青蘋果味要重呢個都有。 咁個酸度都好高 喎。係啊，所以今次配咧就配一啲平民百姓食嘅魚皮啦。 醬皮。嗯。 又基本上咧，因為呢一隻酒咧，因為酸度高咧，所以咧就配啲脂肪嘅嘢比較多。 梗啦，啊，嗰啲即係你食咗會肥你嘅， 係啦，同埋佢。白酒最好就可以配魚類 海鮮啊， 海鮮啊，腥生生嘅嘢都好。 嗱，佢我諗基本上咧就紅酒就配紅肉， 濕鋪曬啦，濃 味。咁就白酒咧就係海鮮。咁紐西蘭同澳洲其實都盛產海產，所以我相信就點解佢嗰個白酒喺嗰邊會即係、就是、比較即係、就是、會做得好啲啦嚇。 嗯。而且佢嗰邊咧，如果飲白酒嚟講咧，基本上你。紅酒的變化會很大， 係啊， 咁而且咧，即係紅酒嗰個穩定性是不夠白酒咁高嘅。 哦，係啊， 係因為你紅酒，譬如我試過好多次飲紅酒咧，你同我支酒有不同地方嘅，即係唔同時間飲咧，其實個味咧係唔一樣嘅。 哦，差好遠嘅，所以紅酒要 decant 嗰個時間好耐啊。譬如舉個例，譬如話我開咗酒，其實我唔係真係飲， 嗯， 我就等一排。即係仲要睇係咩酒添喎， 冇錯。 咁你一路飲落去咧，紅酒同其他酒最大嗰個分別就係你一路飲一路有變化噶嘛。係 啊， 你即係頭個鐘頭飲一種味道，你食咗嘢跟住真係一種咩，跟住到尾又一種呢種味道。 最專嗰啲 wine tasting 啲人係玩到唔係玩嘅，即係會去到你會抹低你嗰支酒開咗之後，一開係咩味，啲咩時段飲啲酒唔同嘅味，特別係紅酒。所以點解有啲人話支酒唔襟飲咧？就係話可能開完啲味好快散，可能係釀嗰個質素問題啦，可能年份問題啦，咁就會令到支酒叫做唔襟飲啦。所謂即係可能擺一陣就酸，或者擺一陣就冇曬味，係啦，就係咁。 咁但係白酒就穩陣， 白酒係穩定啲嘅， 都係因為個變味嘅變化唔多。 係啊，你好少買一支翻去唔係好對路嘅，而且 冇錯， 稍微少啲啦，唔係冇都有啲冇對路嘅。 如果白酒嚟講，就係菜檔呢係比較考人功夫咯， 啊呢係會full body 啲啦，但係佢個味係濃，佢 intensity 高啲嘅，但係佢嗰個佢啲 after taste 有時佢係會有啲earthy 味啊嘛，即係啲人會唔係咁中意。 泥土味， 佢有少少 earthy 味係，咁但係唔知點解 Chardonnay 喺香港就特別出名嘅， 都比較Chardonnay 比較多人。 係啦，但係啲人又唔知 Chablis 定 Chardonnay 嘅話，好得意係啦。 嗱咁啊，前年其實喺咪前都透露咗一個社會現象啦。近年就女性飲酒的比例相當高，咁女性是不是中意飲白酒多啲咧？你估？ 有時有，好難去決定呢樣嘢。 嗯， 因為咧開頭嘅時候咧，我都有你嘅感覺就係、是，咦，會唔會係女性咧飲啲淺淡嘅酒會多啲咧咁？但係近年咧又唔係，近年咧見到咧就係烈酒咧，女性飲嘅烈酒係多咗好多嘅喎。係，比如譬如話誒飲一啲布蘭地啊、威士忌啊嗰啲咧，係比即係男性係飲得更加多嘅。 嗯。 咁其實呢個社會現象咧，好可能覺得，即係我好可能咧，就係話，因為佢哋嗰個社會地位提高，同埋佢自即係喺社會上面嗰個形象啊，提升翻要同男性一樣。 嗯。 咁所以咧就有咁嘅形象。 你劈得，我又劈得。 冇錯。 點解係咪飲啤酒會飲醉但唔肥喎？你飲啤酒咁肥？所以我第一個直覺諗，啤酒一定肥啦， 飲紅酒都肥，呢個就你 咪飲好多先醉嘛。咁嗱，女仔首先係飲得啲嘅，生理上嚟講，係男士。咁嗱，咁如果男仔多數飲啤酒多啊，出街食大排檔嗰啲，咁但啤酒好肥噶嘛，就飽喎。咁點解都咁多啫？咁跟住飲紅酒都多女仔飲嘅，所以咁但係就會斯文啲，唔係咁想飲醉酒嘅，所以就會飲紅酒。咁但係咁係咯，咁你酒味第一塊靚正咯，你一杯仔係咯，又可以飲得醉飲肥，仲食到嘢，仲食得落嘢咧， 近年嚟講咧，女仔即係女性咧飲白酒嘅數量少咗啊，即係佢都輕啊，即係唔夠 strong 喎佢哋，變咗咧好多時咧見到咧啲越後生嘅走出嚟飲到咧，即係紅卜卜嗰啲咧，通常都係飲烈酒多嘅， 係咁，所以即係變咗呢個社會現象咧，其實都好奇怪。 同埋白酒同白酒，你一支要分，即係你一可以飲曬嘛。你威士忌嗰啲，你可以一杯杯嗌又得，你一支支飲唔曬可以留起，呢、這個都係問題嚟嘅，我覺得。 白酒你開咗，譬如今晚我哋開咗呢支，我哋飲曬嘅，係咪？我哋唔留得噶嘛，係嘛？ 係都可以飲曬喎，飲曬唔醉喎。 我唔醉，呢啲好輕強嘅，呢啲因為嚇。 呢個都好傳統嘅紐西蘭蘇菲恩波味，佢嗰種所謂傳統味係聞落去飲落去酸度啦，誒鴨沙聽嚟滴滴滴係有浸嗰啲礦少少礦物嚟嘅，類似嗰陣係咯，咁就所以送海鮮或者送魚啊海鮮都係一流嘅，不過飲落去酸過聞落去，聞落去甜啲。試下偷魚啊！ 前天你如果譬如話近年咧飲酒嘅年齡咧，香港飲酒客嘅年齡係咪下降緊？ 嚴格嚟講咧，即係喺網台節目咧先講啦。其實有好多咧係未夠稱嘅，因為雖然咧政府話喂唔係喎，唔可以未夠稱，唔可以賣酒喎。咁其實你未夠稱啫，你隔離都夠稱啊嘛。而且咧好奇怪嘅，即係香港個法例咧就係睇年齡。唔係睇佢，唔會因為年，唔會係年齡再加埋佢個身份嘅，即係話以前咧，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就做校服唔可以買酒，但係而家唔係喎。做 校服唔要機鋪，我記得係交錢都唔俾入。 如果佢係夠年齡嘅話咧，你就算做校服啫，你都要買酒俾佢。佢唔犯法噶嘛？嗱，依個係唔係觸及法例噶嘛？咁所以好多咧，我哋見到好多啦，即係南亞裔嗰啲咧，尤其是佢哋。即係個身材比較高大啦，而且佢哋係好多時即係遲入學啊，所以咧佢哋飲酒咧，佢必須18歲嘅喎，但係佢嚟買酒咧係著住校服嚟買酒嘅。而且 有啲同學好啊，九成嘅同學係最好 啊，同埋一個咧，即係近嚟啊，即係有一個我相信比較令人擔心嘅現象就係、是，因為翻學嘅時間好少，所以咧佢哋咧。自己去聚集的機會咧，相對嚟講就多了，尤其是日頭唔得啊嘛，因為限聚令啊嘛。幾時出嚟呢咪夜晚咯。夜晚出嚟最好係乜嘢呢就飲酒啦。所以見到咧，有啲即係夜晚有啲人咧，四五個啊咁走出嚟咧，買啲烈酒就翻屋企飲。咁呢個其實咧都係一個影，即係要留意嘅地方咯。啊， 冇噶，咁你即係飲酒就係唔飲噶。你永遠都飲，就算係禁酒嘅時候都係禁酒。 冇錯啦， 喺屋企飲都好啊，喺 所以話有限聚令都冇意思啊，即係你唔係咁落去飲酒。 係 啊， 即係只不過係禁咗佢，唔出街啫。 飲酒嘅地方冇得開，或者成都唔止禁酒啦。 所以其實可能令到個現象係會係即係相反嚟講嚴重咗咯。即係你如果表面化咗嘅話，其實你睇到個現象係幾嚴重啊嘛。你而家係冚埋咗嘅話咧，你唔會察覺到個現象噶。 唔係嘅，阿媽都好少阿媽叫你唔好出夜街，我阿媽唔會叫你唔好飲酒咁你咪屋企飲咯。而家諗住阿媽幾開心嘅可能。 咁啊，前天你即係覺得飲酒嘅氣氛應該點咧？ 我飲酒嘅氣氛啊，應該係比較係輕鬆啦，而且係可以暢所欲言啦，而且係大家又啱傾啦，又投契啦，即係呢個氣氛係特別好嘅。 咁我覺得飲酒就一樣氣氛嘅。 冇錯。 飲酒唔係隻酒本身問題。 冇錯， 係個氣氛夾唔夾，即係身周邊啲人啦。 係啊， 咁如果嗰啲酒係靚酒，更加錦上添花啦。 冇錯。 咁所以大家認，即係去飲酒咧，第一樣嘢揀朋友飲先。 冇錯， 唔好係人都飲係嘛，唔係人都即係一齊飲係嘛。 咁但係當然啦，其實唔好飲嘅酒喺個好嘅氣氛之下咧，都冇問題嘅。即係酒只係一個即係中間嘅一個。一個載體嚟嘅啫，即係借住呢樣嘢去令到大家嘅氣氛特別好嘅，令到大家咧嗰個溝通啊，同埋嗰個即係社交活動嘅氣氛咧，係會即係錦上添花咁樣。 係啊，唔係酒吧邊有啲有生意？好似你講，即係如果個就算酒吧之前有酒吧嘅世界，你個個都係其實你 set 分賣又好，或者你自己上網買又好，即係一定平過你酒吧開酒噶。咁但係點解會落酒吧就係氣氛問題咯？其實酒吧當然係賣緊酒啦，咁但係其實佢更加重要係賣緊氣氛啦。點解你去 A 嗰間去 B 酒吧，就可能嗰間我佢嗰啲佢嗰啲氣氛好啲啦，嗰啲人 nice 啲啦，或者你 friend 喺嗰度啦，咪咁你先去啊嘛。 最好嘅酒吧應該係點嘅樣？ 最好嘅酒吧係你有朋友喺度嘅酒吧，或者你覺得舒服嘅酒吧應該，唔係你覺得舒服咪有朋友，你覺得舒服嘅酒吧。 雖然我又冇能力去 challenge 你啦，但係起碼幾樣嘢嘅第一樣嘢， 音樂。 哦，音樂。 是吧， 嗯，那酒吧是，總之好的酒吧和這裡是完全相反的環境就對了。首先這燈不可以白色光管，然後又有音樂，還有不可以光塵塵， 音樂你要啱聽才是。咁第二樣嘢係人啦， 咁 人又最不能少，即係不能少女性嘅。 哦，係住有女有女，係啦，有女，係啦， 不能少有女性嘅，一定有女性喺度咧，就成個氣氛都唔同啦。 咁但係有時又未必係嘅喎，又有時全齋咧講嘢就可以更加放嘅喎，有時可以數一下自己。 啊，我冇咩唔可以喺女人面前講嘅。 唔系，有啲系唔，有啲唔系唔可以喺女人面前讲，系你个女人唔可以知道你出隔篱有其他女人啊嘛，两样嘢嚟嘅。O、okay, K， 你可能都系讲嘅同一样嘅嘢，但系你要交功翻去交代噶嘛。唔系，因为好搞笑嘅就我讲翻有冇女呢个问题咯。咁我翻过好多酒吧啦，有一间咧就之前介绍过，就系喺呢一个Tiki Bar 啦，卖 rum 嗰间啦，同埋另外我就翻过威士忌 bar 啦。咁两间完全好唔同嘅酒吧嚟嘅。咁Tiki Bar 就係會播翻啲 beach music 啦，跟住即係嗰啲 reggae 啊，跟住係會因為嗰間 Tiki Bar 就係賣 cocktail 為主嘅 rum 啊嘛，甜啊，生果好靚啊， 哇， 有火啊嗰啲啦，係啦，咁就多女嘅嗰間，咁就好熱鬧嘅，咁當然就多人啦，因為多女先啦，有啲 cocktail 易飲啦 ，rum 又平啦，相對地比起威士忌，咁跟住嗰間就會變咗就類似台長所講啦，就有啲輕音樂啦，跟住即係有女啦，人又多啦，咁但係跟住威士忌 bar 就另外一個世界。就似翻前生講嗰啲齋託啊，嗰度咧就係威士忌多數係我間都係比較多男士嚟到嘅，或者女士只幾個嚟嘅，就冇乜 couple 啊，或者嚟到都唔會遇同隔離台玩嘅。咁跟住之後就會靜啲啦，真係同埋會見得係好多men's Monday 我哋叫做，即係佢哋成一個月一個禮拜 gather 一次，成扎男人嗰啲啦，咁就係完全兩個唔同嘅要求嚟嘅，我覺得。咁但係前提都係兩間都係黑咪蚊，就有啲音樂喺背景。就係咁，所以就我諗，唔同嘅需要會去唔同嘅酒吧啦。除咗話你飲唔同需要嘅酒之外，同埋你有唔同嘅社交需要啦，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嘅。 嗯，係啦，嗱，咁我哋即係把酒言歡咧，咁好快咧， 好快嘅啦，知 呢支嘢搞掂啦，咁我哋擺低先。 好， 咁阿前兄咧，因為即係佢咁好啦嚇，即係整兩，其實佢唔止整兩支噶嘛， 唔止， 其實唔止噶嘛。咁你後邊話，咁但係我哋。即係唔能夠令啲觀眾失望噶嘛，咁我哋都要消化埋呢支佢，我下次翻嚟就即係再加埋呢支佢啊。